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白天本市的天气以多云为主，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晴热，早晚比较舒适凉爽，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光照充足，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以前，特别是90年代，有过很多对唱情歌，还推出过不少像对唱经典、精品对唱之类的唱片。不过呢，最近这类歌曲似乎很少出现了。这个小时，我们就选出近期发表的一些对唱作品和你来分享。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长夜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 种人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在乎风向，还没打动心脏，怎能打道回家？热血已四面八方，朝着梦想出发。 爱它不节奏，在我的脸颊凝聚成了希望，就快打动心脏，哪怕无大无双，热血已四面八方，霸占我的胸。 火车和 Tank 合唱的这样一首《有本事》，作为电视剧《热血高校》的主题曲，这两组歌手都是有自带热血体质，会给人超然的感觉。特别是 Tank， 之前呢因为心脏疾病暂别歌坛，那这一次可以和昔日同门师兄合作，还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近期离榜的一首对唱歌，这是苏诗丁和张赫宣合唱，史泰龙、黄晓明主演电影的同名推广曲《金蝉脱壳》。 顿故作镇定，从不会坐以待毙，我的游戏我定义，就算落入僵尸也要还击。 和悲哀，悲哀才是我的存在。 金志文新专辑的头牌主打，邀请到了新加坡音乐鬼才陈奂仁来合作，这样一首《金不换》。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对唱歌曲。袁娅维 Tiara 专辑当中呢，和王嘉尔合唱了一首 Lucky Rain， 袁娅维也和宋念宇一起合作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 You Are My Only One。 我们就来听一下二位对音乐有着极大热情的歌手这一次美妙的合作吧。 两个他美丽的邂逅，我别无所求，让我可以看停留，心在我身后，牵起我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犹豫很久，想要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天每一夜莫名失落，找不到理由，心中无法控制对你思念，可是你却视而不见，可是你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我的梦因为有了你才可变，每一个辗转反侧痛苦的夜，只要闭上眼你就会出现，为什么最近总是会问自己，如何才能否走进你的视线，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夜，理想短暂却幸福点滴，多么希望一直陪在你身边，再想着绵绵的雨天，在烈日炎炎的太阳天，我都一样傻傻的想你，望着天，每一次朋友聚会的咖啡店，和你最爱的甜饼店门前，期待你的出现。 两个他 像那遥远的海岸线一样，一天比一天越来越遥远，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的靠近，即使绑住双脚也无法阻止，即使蒙住双眼也无法阻止，请不要这样离我越来越遥远，我会一直一直都在这里等。 靠近一点 You are my 相信，相信有一天梦总会实现。 袁娅维送给你这样一首 You are my only one， 这也是为电视剧《我和两个他》所演唱的主题曲。而说到 Tia 的影视歌曲，一定会想到那首《说散就散》，除了袁娅维的 solo 版本之外，还有这样一个版本，就是艾弗杰尼、黄旭和田雨生的另一版翻唱，我们来听一下。 干嘛听苦情歌预备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以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要下苹果，问我谁在 delay， 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航行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未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机遇都已经过，今后剧情是场新课，越长得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我爱你， 说不出来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与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演过你骗过你，不停讲道理找自己高帽，你深陷这漩涡里，现在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能问是好就让我来做你的思考， 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 今夜的徘徊是思念的早晚，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烛光的对视连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 跳出爱的空缝，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首歌意义，飞花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清静。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束缚。 Everybody, woohoo！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话，也可以让人想到要表达的含义。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吴青峰和 John 八八合唱的 Everybody, woohoo！ 听了这首歌，你一定明白 woohoo 是什么意思了吧？那说到差不多十年前，通过网络被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创作歌手，经常被一起提到的有徐良、汪苏泷，两个人有着相似的风格，他们更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两人还同属一家公司。在2011年的《后会无期》之后。在这个月，汪苏泷、徐良又一起合唱了新歌，我们就来听电影《快把我哥带走》这样一首主题曲，写给妹妹的歌。 你 说成长的烦恼又一箩筐，就像是装满苦豆的泡泡糖。我喜欢看你愁眉苦脸可爱模样，再偷偷为你买个冰棒。 看我英俊的外表散发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像小帅宝，而你只会手舞足蹈。 转眼我们长大了，梦醒了，困难都太困难了，怎么面对呢？ 我还有很多问号，我到底是个尾巴还是鸟巢？我像热锅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早，可是的分数却样样比你高。你看这 ABCD 不知选谁才好，快让我为你可爱辅导。 谢谢我临门一脚，替你写信给你爱的小草。我才华到连自己都受不了，每天天是为自己尖叫。 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潇洒帅爆，而你只会手舞足蹈。 我像压过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 是该面对现实了，要努力吧，现在还不算晚呢。 所有的问号，摆出身所有的敌人击倒，青春梦想是最好的弹药，有你作伴如此美好。 特别需要被你好 好好照顾。 我们听到的是在嗨唱起来节目当中周笔畅和刘维合唱的一个人跳舞。现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倒是把对唱当成了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像嗨唱起来、无限歌谣季、我想和你唱等等，那这样 live 的表演才可以更能激发出对唱歌手的化学反应吧。2014年好妹妹推出了翻唱专辑说时依旧，特别邀请到了孟庭苇一起合唱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在四年之后，就在今年开始了好妹妹的私房歌系列第二章，首当其冲的就是请到了前辈齐豫一起合唱了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传歌。 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过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唱不休似水流，不停留